哎，这也不是胡说。 比方说有几位， 嗯， 啊，比如说大学的这学生们， 嗯， 在这个， 嗯， 下了课之后， 是了， 坐一块聊天， 说闲话， 这个说出一句话特别的幽默， 嗯， 那几位都乐了。 哦， 嗯， 这就是相声资料。 哎，我们要学来一加工就能表演。 哎，所以说， 哎， 相声的资料 啊 啊。就得深入群众， 哎，不假， 哎， 嗯， 中国呀， 嗯， 5000年的历史了， 是一个文明的古国。 有这么一句老话 啊，您说一说， 万恶淫为首， 是是， 百善孝当先。 哎，这是不假，这是一句老话。 嗯，有的人呢， 啊， 活着不孝， 嗯， 死了孝， 这种人才可气呢。 愚人， 活着你多孝顺孝顺多好 啊！不行， 嗯 啊， 想吃什么给买什么 啊！死了， 嗯， 才孝顺了 哦。怎么孝顺呢？ 再说人死了，死了， 对呀， 气化清风，肉化泥， 那就算完了。 啊、人人都得有这么一天儿， 哎，那是必由之路。 但有的不行 啊， 好嘛， 嗯， 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死了， 啊、 大办丧事儿， 我 扎大棚。 是是是， 哎， 嗯， 里边摆上素斋素供， 哦，是是， 哎，还摆上香炉蜡签， 嗯， 挂上20几张水鹿。 什么叫水鹿啊？ 一人多高 啊、 哦？啊，一尺多宽？ 画， 这是画。 哦，都画的什么呢？ 十殿阎君。 哦，好，阴曹地府， 牛头马面， 嗯， 大鬼小鬼， 哎呀。 吊嘴儿， 哇，嗯， 瞧肾， 哎，看着那么肾的很， 还有这个， 嗯， 对倒的 啊， 莫言的 哟， 抱烟囱的， 嗯， 锯胳膊锯腿的 啊， 弯眼割舌头的， 嗯， 变骡子变马的， 哦、啊， 变苍蝇臭虫的， 哇，哦，这叫轮回盘， 哎，这， 哦，那这里头都有讲究吗？ 有点儿啊， 哦。那个抱烟筒下油锅的， 在活着时候，杨氏三间 啊， 贪赃枉法， 对， 死了抱火烟筒， 嘿嘿，那是他罪有应得， 就是 哦，锯胳膊锯腿的， 骗人， 这 蒙人， 是的， 雇人， 哦， 找便宜， 嗯， 死了 啊， 就那样， 哦，是是，还有变骡子变马的， 不孝顺父母啊， 嗯。 对老爹特别不好 哦，变蚊子苍蝇的， 变蚊子变苍蝇 啊， 你们说相声的， 哎，对 啊， 这像话吗？这个啊、 哎， 开玩笑呢， 哎，就是嘛呢、 嗯， 还有这个走金桥， 嗯， 过银桥， 那说是在杨氏山间做好事儿了， 就是叫人小好， 也是个迷信， 遵纪守法， 哎，对， 哎，规规矩矩 是 赚钱养家， 哎，呵，对 啊，还有这个下奈何的叫奈何、 嗯、哦，里边 哎，里边是 长虫啊，乱七八糟的， 就说这个不做好事死了不得好， 哎，是是， 哎，死了以后、 嗯、 啊，要人这个还有，请这个四棚经， 哇。念四棚经， 僧道翻泥 哦，和尚老道尼姑喇嘛， 哎， 嗯，是是， 等到这个一起灵的时候、 嗯、啊， 这都超度嘛， 嗯 啊， 嗯， 这个就跪地下， 嗯， 老道 是 配上号场， 嗯， 一拿起引魂幡， 哦， 哎，一念、 嗯、念上了， 哇。方蓬莱世界呀、 哦、蓬莱仙岛、 哎、东岛蓬莱 啊、哦、那这亡人呢 死这亡人一想、 嗯、 好啊 哎 东岛蓬莱最美啊 对去吧 干脆 哎 我上东边去吧 哎走吧 都没走两步 是 和尚念上了 和尚怎么念的 和尚一拿那幡儿 嗯 一堂天音投奔西天极乐世界呀、啊！ 哎呀，又往西去了。 哎，此人一想，这也东边太远， 嗯， 西边好。 哎，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哎，好， 有个乐字就美呀、 啊。哎，对，去吧， 是不是？ 嗯， 刚上西边， 嗯， 姑子又念上了。 哦，那尼姑念的。 哎，南方世界。 哦，南方， 南方乐切山， 紫竹林， 菩萨。 观音大士在那儿待着， 菩萨心散了。 对， 哎呀，死人一想，干脆我上南边上。 哎，对，往南去吧， 往南边去。 嗯， 喇嘛念上了， 他 我去求我了，我去我了，我去干点嘛的，干点我去了，北方世界， 又北边去了。 死人一想，我上北边去吧，一想。好嘛， 嗯， 我哪边也没去， 怎么 我这拜四方了？ 哎，看起来这玩意儿就是迷信， 封建迷信。 对呀、 啊，就是念大经。 嗯 啊，你请他干嘛呢？ 啊，说的是啊， 合着 不过就有俩钱折腾吧？ 就是啊，就是啊， 嗯、 可有一样也得念、 啊、哦。 一般的主啊，请不起四棚 哦，请不起。 和尚老道念七七四十九天，来去临时带喝带拿钱，这都是钱呢、 啊。哦呦，对他没有钱，那就别念了。 啊、他有主意啊， 他呢， 请就师傅经。 哦，什么叫师傅经啊？ 咱们就咱们天津有 啊，是 北京都没有。 哦，这师傅经是 就是业余和尚。 我听啊。这和尚还有业余的呀、啊？ 这干嘛都有做小买卖的。 哦，那都干什么的呢？ 卖粉皮的， 嗯， 卖果仁的， 呀， 卖花盆的， 嗯， 卖金鱼的， 呀哈， 知凉席的， 嗯， 就干这个的。 哇、哦，是啊， 有了就念去。 哦，要没有呢？ 没有该干嘛干嘛去。 哦，这个， 哎， 和算那能念的好吗？嗯。 师傅经能说里边有不会的吗？ 啊， 大部分是滥竽充数。 哦，是啊， 但是有一样标准 啊，是 那个法器都得拿了起来。 哎，那是 挂鼓啊、云锣啊、大叉呀、啊、凹脖啊，都得会敲。 对呀、啊，那要打不起点儿是不行。 可有一样啊， 嗯， 净出笑话， 还出笑话 啊。这个是过去啊，有这么一句、嗯：死了人三天， 嗯， 就送路。 哎，对。接完了三就送路， 哎，那个孝子在地跪着， 对， 这有一个风筒， 哦，就是拿那黄纸叠的， 哎，四方腿儿那么高， 哎，是是， 哎，够时候那个孝子呢， 嗯， 托那个盘子， 是是， 盘上面搁着这个 啊， 那一拿洋火这么一点， 嗯，着了， 砰， 哦， 砰一下，怎么回事 啊？原因 那个气儿， 哦，对呀、啊，它是一个桶着着着了一口气儿。砰！这表示 人呢上天了， 哦、是啊， 天！ 哎，你看这玩意儿， 我给你说个笑话啊！ 啊， 风筒都好了， 嗯，是 管这个事儿的上厕所了， 哦，这没人管了， 没小孩儿， 嗯， 小孩儿这玩意儿挺好玩啊， 啊， 正放炮， 哦，小鞭炮， 拿小炮， 嗯， 一看没人。扔里头了， 哦，给捂里边了， 不知道那哈 是啊， 在这点呢， 点，嗯， 没砰， 嗯， 到炮那儿呼， 叭，呀哈， 响了一下， 是是， 这个孝子不跪下，站起来了， 嗯， 抡圆给那脏不劲儿那个， 嗯， 大帽来一大嘴巴。好家伙呢，去得了，你去得了。 嗯， 我为您请来嘛，叫我爸爸省钱 啊。对呀、啊， 你倒不错， 是 为我爸爸抢地了。 抢地？ 你这是真是 迷信不迷信？看起来真是迷信、啊。 哎，念这个师傅经， 嗯， 我念的经，我念的。 哦， 念过师傅经， 你还能能念？ 你别闲着，你帮忙 怎么样？ 你来陪坐， 我就那陪坐。 哎。 跟你一块儿，咱们也就是我，也就是瞎哼哼。 哎，对对对， 您、哎、 就听这个师傅经热闹劲儿。 是是， 过去请他们也挺热闹。 哎， 去的人特别多 啊、 哦。首先他带一个那叫那叫大帽 啊，大帽戴的是 就是五张帕子牌， 没听说过呀。那叫五佛冠， 我就戴。 现在也没有， 我这有啊。 哎呦，你还真有， 咱戴上。 啊，你看看，您呢？得，您就坐这儿呢。这一 化上妆啊， 我坐在旁边呢， 就陪坐。 哎，是个陪坐。 哎，你看 给您敲着个墨轮什么的。 哎 哎，看一看您呢啊， 你听着像不像？ 哎，是是， 有点意思。 哎，这桌上摆的都有 五供蜡签， 嗯 啊，焖灯、 香炉、 香炉， 嗯， 一小碟小馒头。 哦，那小馒头， 那是碗讷狗村的喂讷狗的。 哦，是啊， 还一碗凉水。 哦，那叫净水。 净水， 嗯 啊，一念。 哦，是 坐在那儿 啊， 双手合十， 嗯， 打上问心。 哦， 这下的， 这俩手呢 合十。 哦， 那拘魂铃啊。 哦，还拘魂铃。 先拿起来摇， 试试。 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嗯。 一望沙一红望，嘿嘿，大头棍小头棍七四棍圆四棍吊四棍不要欺负亡魂， 海下海中江上。鬼门关呐、啊，鬼呀、啊、鬼门关呐、啊！你替这个亡魂呐、啊，两眼就泪不干呐、啊。我佛呀，如来呀，哪里哪里哪里红啊！第二天来到了乐业的乐高村呐、啊， 乐业嘛乐高村呐、啊。 许多的个乐狗啊，活活的吓死了人呐、啊！哎呀，我佛呀，如来呀，哪里哪里哪里红啊！第三天上了啊，上那个望乡台呀、啊， 望呀望乡台呀、 啊，上了那个望乡台。就一去不回来呀、 啊、 我佛呀如来呀哪里哪里哪里红啊、哎、 找什么呢 看上饭了没有 那叫病的吃啊 就是那样 啊 就是骗人的 哦就为吃来的、哎、 就为吃来的 啊 那些法器大鼓啊欧鼓呀小笛啊吹笛声啊 啊 都往外蹦字儿 蹦字儿 啊 蹦什么叫 找我 啊 恰恰恰恰静恰静静恰今儿不吃里面吃他赶后不知吃谁呀 那好吗光吃一圈受得了吗 小鼻子告诉他了 说什么呢 等一等啊等一等等一等了吧等一等 等等 就是等等 哦菜还没上齐呢 那小罗给出主意急性子 他是 凉啦凉啦凉啦 凉啦凉啦 大鼓给出主意 出什么主意 腾腾还腾腾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您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冯宝华的父亲是著名的古典戏法艺人冯淑田，但幼年的冯宝华对于父亲古彩戏法的手艺没有多大兴趣，反而十分喜欢相声。父亲也看出了儿子的兴趣所在，于是就让他到联兴茶社跟随着马桂元先生学说相声。自打跟着马桂元先生学了相声，冯宝华这罪啊可受大发了。原来马桂元先生教徒弟要求十分严格，甚至于有些死板，不能有一丁点的差错。由于师傅的严格，所以经常能看到冯宝华累得浑身是汗，十遍二十遍的重复一句台词。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正是师傅的这种严格要求和全力的督促，才使得冯宝华成为同辈艺人当中基本功最扎实的演员之一。后来由于自己的师傅马桂元染上了不良嗜好去世，冯宝华就跟随自己的师爷马德禄继续学艺。师爷对他不像师傅那么严厉，爷儿俩的关系也很好，而且师爷马德禄对于冯宝华无论是艺术还是生活上都十分的关心。虽然师傅离开了自己，但冯宝华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更加努力的钻研相声，终于在18岁时崭露头角。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于宝林冯宝华表演的传统相声白吃猴的片段。 人长了 啊， 人家不在 外边 吃了。 哦，人家 在家里吃。 哎，这回可就吃不上了。 更吃得上 啊？那还吃上？ 你饭不啊，不拿筷子往嘴里扑了，他就不进门。 哎，他能掐会算的是 怎么着？他不会算，在这胡子口站着。 早就去了。 看那烟筒，冒烟 啊， 黑烟 啊， 港式浓雾。 是是。 哎，冒白眼了。 这事儿 我上来了。 哦，这会儿就坐上了。 哎呀，上来了。哎，走， 这是。吸烟了。 哎， 哦，没有 了。熟 了。哎，你看看 什么饭呢？ 是 烙饼炒鸡蛋。 嘿，好饭是 绿豆稀饭。 对， 这大哥呢，刚把这饼拿起来， 是 招菜刚要吃，他一推门进来了。阿爷，寸哪？ 哦，寸是 你这饭正收，我正来。 哇，这么个寸呢？ 你让他不让他 啊？你让他吧， 让他就吃。 那就不让 啊？不让他也吃 啊？啊， 让分怎么让？ 是是， 有交情一种让法，平常的朋友一种让法。 是是 啊，比如说您上我那儿去了 啊， 白大哥 啊， 这是。 哎，来来，我吃过了。 你客气 过了，偏过了。 来来来，给这这 不不 吃。 哎，好，行，我再找不点儿。哦，是是， 招呼点儿，招呼都不敢让他招呼， 是吗？ 他往保里招呼。 哎呀，那这大哥怎么让啊？ 大哥真有话。 是， 真使得出来。看看他。兄弟 啊， 你吃完了吧？ 我的，哎呦， 你吃完了吧？ 完了，这可就没话了。 他还有话。 他 大哥一说，你吃完了吧？不，你吃您的 啊。 我不忙， 不忙还是吃啊， 还是吃。 呵，人家这些大哥呢， 人家是吃吗呢？ 哎，不理他， 坐来不理他，你再来，我这饭手不理你 啊。对，他也是没辙了， 照样吃， 是吗？ 一进门， 呵， 咋了？ 吃 饭了？ 呵，你看看 那卫生球的眼珠，看 嘿，瞪他， 他满不在乎。哎，饭 啊， 这天儿热。 哎，是 您做着饭呢。他又当口啊。 哦， 您绿豆饭还败火。 是是， 你看这嫂子绕着饼。你跟你说这看这个面里就是白面。 废话， 就好，你甭问，你麻将是吧？ 对呀， 没见麻将。这面子挺好，就怕可怕可能压沉。 压沉怎么办呢？ 哎，您大哥看看他。还不理他。你看看啊，我说压着呢。我得尝尝。 这什么意思啊？ 掰半拉饼， 哇， 尝尝咬， 自己这就吃上了。 好，很不错。 哎呀， 嫂子真会烙饼啊。这饼烙的刺儿刺儿，二十二 是是， 我们家就不行。这就是有一点缺点。 哪一点呢？ 吃这个饼 啊 太淡，口清。 哦，口清不咸。 哎，大哥一听嘛，口清 啊， 不咸的 啊， 韭菜吃啊。 对， 韭菜吃，好你了，他吃上了， 又吃上了。 刚才欣赏到的是于宝林、冯宝华合作表演的《白痴猴》片段，冯宝华擅演文哏、贯口等节目。自从和于宝林搭档后，他专是捧哏。由于冯宝华的基本功扎实，捧哏严丝合缝，使得效果异常火爆。曾经有人评价他是最后一位古典型的捧哏演员。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跟于宝林一起参加了天津录制的传统相声工程，除了跟老搭档于宝林录制的《五行诗》《乌龙院》《劈桌放》等等，还跟高孝林、魏文华、童守本、田立和等相声的名家搭档录制了《滑油山》《哭荡票》《翻四倍》等很少在舞台上见到的传统相声段子，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让人惋惜的是，2004年到2005年，冯宝华和于宝林二位艺术家相继离世，但他们的相声作品至今还被相声爱好者们津津乐道。好了，到这儿，本次的旅行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来自孙燕姿的《一起走过》。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是否还记得从前美丽的天色？那时天很蓝，我们的未来都在不远地方轻哼着，一切都变了，生命只是快乐。当浓黑雾笼罩我们，暴风雨就要来了。 是起点，我们有一样心愿。当我们团结，狂风巨浪也不能阻挡我们走向前。谁害怕改变？只要紧握着心念。 是娱乐大篷车，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比利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下了水草，在那头装进他的大肚量。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他的大肚量，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跟人间一 笑， 当然也会有悲伤。